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一向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通快速路的进城方向，双桥到四惠桥车多，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的进城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晚来忙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周飞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挑战21天不生气，街坊们议论说，哎，这是哪一家搞的活动啊？哎，你们听说那个挑战21天不生气了吗？ 没有，我就听说过有81天环绕地球。 21天不生气， 21天不生气好像听说过。 你听说过？ 嗯， 哎，哪儿发起谁搞的？这个活动的奖品是什么？ 这个是一学校搞的。 学校搞的 啊？ 那这个是不是得有中奖啊？ 哎呀，是给学生留的一个作业，你说有什么中奖啊？ 加一分， 让学生21天不生气。 啊、 那老师打算怎么对待学生？ 让学生家长21天不生气。 学生家长21天不生气，我觉得那应该很容易、啊。关键是奖励什么呀？ 是这样，不容易，是你跟家长都得21天不生气。 这种东西啊，如果是个这么个比赛，它得有个奖惩制度。 是你完不成。 你那意思就是有个500万，这跟家里三口子商量好了，咱都不生气啊，咱都不生气。 对他特别刺激的这个奖品，很有可能达成这个现实的目标。 那肯定是没有奖品。 不是，它不是社会上的一个活动， 嗯， 是学校里边，就是老师留了一个相当于什么那种社会作业一样。 哦，实践作业。 实践作业。 哦， 你跟家长21天要都不生气，这个挑战就成功了。完了以后统计一下，全班有多少人能完成这个作业呢？ 那完成作业的给什么奖励啊？ 哎，我觉得你特别物质。 对，掉钱眼来了，这是，就给一张奖状。 那好歹的，你还是那句话，你给学生留作业，你最起码要么有个评分，他得有说法，咱们这作业完不完成意义何在？ 有一张奖状啊。 你说的意义呢，就是说这是让孩子和家长都懂得日常生活中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嗯， 哦，那为什么是21天呢？不是20天， 就随口那么一说。 可能是啊， 我觉得 老师掷骰子扔出来的是吧？ 都说失恋之后是多少天？ 33天 啊，33天，你看还是有根据的。 这跟21天哪点有根据？ 你环球地球 81天， 对啊，他为什么不来整呢？9981嘛。 哦，37-21。 对， 哦， 哎， 就是说不管37-21， 哎， 找着根儿了。 你们这么理解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们要是想达到这项21天不生气的好成果是非常困难的。 一点都不困难。 非常困难。 特别不困难。 以我对你们的了解啊，从小你们家庭经常上演那种狗血的分离戏。 堂比方说啊，我要有这会儿有儿子回来说有这么一作业， 嗯， 要完成特别容易，我就跟他说，儿子，打今天开始呢，爸爸21天不回来，啊，然后呢，到22天回来，你就完成作业了。 万一孩子生气了，你21天不回来，这家你还要不要了？ 哎，哥们儿， 这是他儿子说的话吗？ 这应该是媳妇儿说的话呀。 你20天不回来，你以后就别回来了，爸爸。 这绝不是儿子，这是他妈教的。 啊、这括弧爸爸， 这是为了你完成作业。 甭说这个，别说好听的。我还不知道你了，爸爸，我们娘俩容易吗？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露馅了。 跟我妈容易吗？ 就冲这句话呀，绝对是他妈教的。 就冲这句话也不能回来。 你不能逃避作业啊， 我没逃避啊，我完成啊。 留个作业，你打票你要跑。 我没打票啊， 一会儿到沈阳了， 我就在北京。 你住旅馆去啊？ 你甭管我住哪儿。 你不合常理啊，为了不完成作业你能想出这么狠的招？那孩子可以不考试去旅馆那什么吗？ 什么呀？ 去旅馆住吗？ 这跟那没关系啊。 你有个当爸爸的样吗？ 孩子他妈就站在孩子后边。 对，我 你没看见是吧？ 我这二十一天不回来怎么就没有当爸的样了？ 那这挑战有什么意义啊？看就看你们相处的时候二十一天里生不生气呢。 哦，那这样，儿子，今天开始呢，回来之后你就进你那屋，二十一天咱爷俩就在这屋里，咱不见面，这行了吧？ 可是你们俩见面就掐呀、啊 哎，见面难免生气。 都生什么气啊？你儿子怎么了？ 看见他就一肚子气。 哎， 那也是奇怪了，自己儿子竟然看了就生气， 啊、是不是自己的呀？ 对，就是周飞的理想。 我也是这么想。 你也是这么想？ 所以不是你们儿子吗？ 不是你干嘛看人生气啊？ 我就说怕万一 那个七八岁狗都嫌。 不是我这人呐，这气性大，万一看什么他办的不顺我心的，我就容易生气。 哦，那你是情绪管理有问题啊？那他肯定办的不得你心啊， 他就不能好好办吗？ 不， 小孩嘛， 他小孩办的事肯定不对你心， 很少能办对了吧？因为他那个年纪，他那个岁数， 他得顾全这个， 顾及不到很多地方。你比如说，你让你儿子给你泡杯茶， 给， 哎，这一点， 他端着那个 很容易吧？ 他端着那个茶碗的底儿，一下给你周了， 周你一脑袋。 我们家这茶杯有伴儿，你要 不拿伴儿啊， 给你心疼了，撒着一地哟。 然后你也不能跟他生气， 都这样了还不能生气？ 不能生气， 我还不能教育他？ 其实这是小事儿，人有失手嘛， 妈乱贴。 你也经常这样，让你媳妇儿 K 你，这个方面你倒是能理解。主要什么呢？你让孩子呀写作业。写得非常粗心，这一黑疙瘩那一黑疙瘩，见你生气。 不是，他一黑疙瘩还不错呢，他写完了以后他不错的，错完了以后你告诉他，改完以后还是错的，都涂撕了还是错的。 这孩子一点都不随我。我小时候做作业可快的。 哎呦，你小时候做作业什么快的呢？ 擦的快着呢，全给擦了。 你爸你忘了，家里气得不行，把你本都撕了、 啊、 从窗口扔出去，我们门口差点砸着，然后你爸， 哎，你们就不写作业在门口等着是吧？ 不是，你们家老 抄你的， 又一听又是四大苦戏。 你先把这四大苦戏跟我说说。 秦香莲呗， 刘备摔孩子， 我们屋演秦香莲。 对啊， 你们在外面听着杀庙是吧？ 惨呐、啊！ 这跟做作业有什么关系？我爸爸是韩琦。 爸爸养你容易吗？爸爸每天加班干活被老板呲的。 就是 我爸爸倒是借机发泄一下。 我说老师，这个这他爸爸在单位生的气算吗？ 哦，不算不算， 必须 是由孩子刺激引起的、 啊、这本来这确实是由孩子刺激引起的。 那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看孩子吧。 你要是如果都答对了，爸爸心里一高兴，想着儿子真不错。 哎，没当科长，没当科长。 哎， 是吧？ 比我强，以后一定能当上科长。这一安慰，哎，挺高兴，单位的事儿都不觉得难受了。 这都留医院来了。 嗯，这结果有两种。 嗯， 一种呢是这好学生家长不生气，一种是这个特次的学生家长不生气。 特次的也不生气？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习惯了， 习惯了，或者撒手了、嗯、 哦，稍微好一点 看开了 就高兴的不行不行，这作业都做了。 哎呦， 做了， 今天没夜不归许就行。 来来来，跟爸爸喝两口。 哎呦，那这家庭是好不了。 那就多开心， 喝两口可乐允许你。 好， 不是他喝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他爸不生气。 但周飞也不容易啊，周飞小时候他爸也净训他。 嗯， 不好练琴啊，音乐世家。 这是四大悲剧哪出啊？ 也是摔孩子。 梁祝啊，那是 梁祝。好的，他们那屋里画别的。 周飞弹梁祝、 啊、 哎呦，周飞弹的这个喜庆啊，完全领会不了这个故事的精神，给他爸气的。 多幸运，九岁孩子能领会梁祝的心情。 孩子，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哦，你九岁。 哎呦， 结果孩子说知道啊。 你爸更生气了。 对， 这一套盘问啊，谁说是不是抓小辫儿？ 小花家里啊也正上演四大悲剧窦娥冤。 怎么的？ 小花九岁的时候啊跟他们班一男同学 正屋里六月飞雪呢。 那是我爸我妈给我做刨冰呢。你以为六月飞雪？ 那怎么弄了一世这样？ 技术不过关，刨哪儿都是。 所以呢，就是父母面对孩子的一点点错误，想控制自己的脾气有一定难度。但你说孩子生不生父母的气呢？ 也生 也生啊。 对，尤其是小花哈、啊、看他爸抱自己跟圣诞老人似的，就在那说你怎么这么笨呢。 这个孩子生父母气吧， 赌气了， 当时的一下，你稍微跟他说一句话，立刻他就有一台阶一下就得了。 对，家长跟孩子呢，属于真往心里去。 所以这个活动呢，他发起者是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小学3年级1班。 好，点了名了。 陈老师介绍的说，为全班44名同学布置的一道特殊的作业。看似不长的21天，可是呢，难倒了全班大部分的家庭。最后一调查，仅有一对双胞胎的父母挑战成功。 对，因为不知道骂谁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没有奖励的。 那有奖励就有功利性了，对吧？ 老师，我们家没生气，然后旁边那个有就给点炮了。老师，我看见他们家人生气了， 他们就憋着， 老跺地。 老师，您看他腿上那伤。 老师呢统计了家长生气的原因，超过80%是因为作业，而家长生气的比例比孩子高出25%。 那还行，孩子也挺爱生气的。 所以孩子的情绪其实呢是受家长影响，如果家长不骂孩子，孩子并不会因为自己作业做得不好而生气。 那是必须的呀，他觉得这挺好啊。 他每天基本也没有什么特别生气的地方， 除了在学校跟同学打架。 所以这个活动呢，主要是为了促进自己跟孩子之间的互相理解，也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其实想想啊，要是如果孩子天天逼你练琴呢，这不街坊们也说了吗，讲真，这道作业题倒是比数大米有意义多了。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98里。说到生气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哎，你们觉得女生爱生气吗？ 分什么样的女生？ 爸，你一定是在夸我了。 没有， 小花基本上不跟咱们生气。 谁说的？ 你看， 小花没事老瞎生气。 谁说的？ 坐在屋里分分的。 哎， 我并没有跟你生气吧，大磊。 生的气什么我也都忘了，因为我这人不爱生气 啊。你是觉得我就是气性还挺大的？ 对， 瞎说。 先对我予否定，这就要开始。 这个你大磊倒是说了句实话，他不爱生气。他为什么不爱生气呢？ 脾气好。 感觉不出来人家已经生气了，人家骂他他也没听出来。 我这人这反应太慢了，骂都听不出来。 反正你承认吗，在和女生交往方面你确实是麻木和迟钝的。 嗯，倒是慢一点也正常。 胳膊也不怎么样。 我 走过三巡以后才想起来。 我属于那种超前的。 哎，他喝多了就有记性了是吧？ 不是，我就觉得 不喝酒想不起来。 我也觉得是三巡以后他才能想起来呢。 30以后。 年终飞啊，跟女朋友在一块儿，我碰上好几回啊。小葵。 葵花宝典。 小葵是 小葵他谈的女朋友呀。 就是我那宝典。 站老别一花蝴蝶。 几岁谈的？ 还是那个 老别花蝴蝶。 还是梁祝。小时候他别的蚕蛹，长大了改翅膀了 啊。 你就拿人开心，到时候小葵我肯定没完了。 早跟我分了。 哦，分了、那就咱们就敞开说了啊。小葵这人也挺有特点的。就是他不像我这种表达，比如说我要是跟周飞吵架的，我就会 指着鼻子骂。 对对对，我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凭什么呀的，我就会说出来了。但是小葵呢，外表很温柔， 实际上内心 很刚烈。 我以为狂野呢。 哎， 你居然用到了刚烈这个词， 听着就疼。 他很有韧劲儿啊，很刚，就是很刚那种啊。 啊， 跟周飞不高兴了，你别跟我说话了。周飞好，周飞想，哦，那我少说两句， 别说了啊， 不说不说了，躲远远的。 二一天没回来， 说错了以后再惹他不高兴。 嘿， 杜圆圆的啊，杜圆圆的。 嗯， 其实小葵的内心是这种独白：你敢不跟我说话试试？哄我！ 嚯，这刚烈劲儿啊！ 哄我！ 你听、啊， 内心是这样的： 哄我！ 好家伙， 就现在， 嗓都劈了。 来吧、 啊！可是这声啊，一句都没出来 啊，全憋回去了。 对，面儿，别跟我说话。 你听听， 这人太分裂了。 那周飞有点各种啊耍花火啊。周飞说完了，小葵说，哦，那随便你。 你看要来了，实际内心呢，我要听他刚烈那边。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为什么不听我的？ 这个 不听我的。 小葵一般啊， 分了分了吧， 都说三遍。 分了分了吧。 哎呀，周飞又啊可劲玩不回家等等的。然后小葵，那好吧，那不打搅你了。 实际上内心那边在说， 周飞还真高兴，嘿，我女朋友真懂事儿。女朋友怎么样？比你们女朋友懂事吧？ 哎，我想听 打牌，你们那个挨呲的、挨骂的、扣钱的。 咱翻过来看看小葵刚烈那边。 关门打，你看我女朋友。其实小葵内心是， 你现在 我数到三一二三， 你现在就在我眼前， 每天都在滴血啊， 你现在就是在住院开刀，也得哄着我 做手术开刀啊，这事他说了不算，这得听大夫的， 做手术也得给我缝上， 哄大伙。这些你没听见吗？ 没有， 都这么大声都听不见。 那是小葵，确实一个很好的表演艺术家，确实人家藏得深，藏得好啊。当然，小葵也是应对周飞这种人呢，也知道跟他吵可能没什么办法。 对， 小花就不这样， 小花什么样？ 一句都不藏着。 对，周飞一夸别女孩，我就说你找他去，你找他呀。 你说那我听不听着？ 哎，有本事你去啊，你敢走，你试试，看我不打死你，就这样的。 好，快把后面的都说出来了。 像小葵那就不是这样，没关系，我没事儿。 实际内心刚烈那边的， 我有事，我有事，哄我，哄我， 老婆哄不了哄我， 没事，周飞，我一个人可以的。 内心是说哄我， 不可以，不可以。 你这算不算倒口啊？别倒了， 哄我， 哄我，哄 我， 我只能吼你。 我没生气。 实际内心是说， 我气炸了，我 哄我， 哄我。 哎，我觉得你啊跟他当时岁数都太小。 哎，但是你们真听不出来他们生气的这个背后的怒吼吗？ 听不见。 听不见啊，大雷。 不，有时候 这把年纪了， 你这么现在说我都听见了。 所以 我也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呀。 人都说随便了，我们都顺着理解，你不能老让人猜。 这不过经过多年经验啊，这个他们说的都是反的。 是吗？ 嗯， 比如说挺好的，你玩吧， 你 这个玩的开心点啊、哦、 你下回怎么办？ 你怎么办？ 这立刻就赶紧回去。 哦， 嗯，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女生是不是太不讲理了？不能玩吗？ 那人女生会说了，能玩能玩，你跟 游戏去啊去啊！ 哎，你跟游戏过日子吧啊！ 行啊，可以啊。 啊，好好好，我没事，我没事。 哎、他内心刚烈那边是说，哄我，哄我。 不不，那这种语气啊，就是很明显了。 哦， 哎。但是有的时候呢， 那你不是刚才逗人家气儿了吗？ 有的时候发点微信，文字的、 哦、 根本 看不出来， 听不出语气。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啊，行，那你去吧。 你还以为他很懂事？ 哎， 嗯，你甚至有点感动，想哭。 啊、所以你什么时候觉得他很懂事了？那就是你理解错了。 那解决的方法就是你们一定要有极强的求生欲啊！看起来他有点生气的这个苗头，不要想，不要猜， 赶紧扼杀摇篮里， 哄啊哄啊！ 怎么哄啊？ 就放弃你的权利啊， 放弃你的自由， 呈堂证供是吧？ 缩短你跟他的距离嘛， 这就算哄啊。 其实你首先要表达一个态度，大雷玩游戏晚上12点过了还玩呢，这女朋友就想别玩了，赶紧睡吧，也是为你健康着想，对吧？ 嗯， 就劝你两句，你有点烦，那他就说了，嗯，好吧，那你玩吧。 然后你说不嘛不嘛不嘛，那就好了是吧？ 你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点点、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了？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还得看谁占上风，在家里。 嗯，大雷要挺横的，女朋友要是甘拜下风的话呢？ 那就反过来了。 对， 大雷就该说啊，你去买口红去吧，你去买化妆品去吧， 你去，你说内心我也刚练的、 啊， 对，那些事你去试试。 哦，我明白了，要是反过来的话，你们男生，比如我们要买东西。 买什么？ 挺好的，你买去吧，记得买的开心哦。其实内心是， 你敢买试试？你哄我，哄我，哄我！ 不是，我觉得小花说不出来这个语气。 那怎么说？ 小花刚才说那个还是男的被动的那语气。 哦、那你说一个在上风，比如我说我今天晚上去夜店玩， 去吧，几点回都可以。 去啊！ 打冷战没？ 哦，男的不会说那种特别提己的话呀，去啊去啊，玩几眼回都可以啊。 这是两种方式，两种，一个是这个被动的那种，还有一种呢就是 已经放弃的、 啊。不是，还有一种就是你去吧，我今儿晚上自由了， 就不会说起来那么柔和了。 女生可能说的那个更难让人家识破一些 啊、 嗯。 只不过就是，比如你要给我发微信呢，你要写着说去吧去吧、 啊， 玩多晚都可以，这个就美了是吧？ 是不是，玩多晚都可以这句话一出，这女的保证不去了，这肯定是晚上这男的有事儿。 王大雷，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牌。 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真无。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无。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比，代表相声演员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是的，大家好。那么今天在这档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雷帕特干红葡萄酒。嗯， 现在人们对于干红葡萄酒呢是越来越喜欢了哈，但是呢，大家这方面的知识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说，一瓶好的红酒要看是哪个国家的，什么样的地区出的，是哪个年份的，甚至什么级别的。那这款酒是怎么样的呢？ 没错，确实大家对于红酒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那您听我跟您说呀，今天我们这款雷帕特干红葡萄酒为什么我认为可以满足您所有对于红酒的追求。第一个，雷帕特干红葡萄酒来自于法国波尔多，而且是做到了真正的原瓶原装进口，就等于说连那个橡木塞都是在我们法国的城堡内部来完成的。第二点，法国红酒里面规定的等级里面 AOP 是金字塔尖尖那个位置的等级。而今天我们雷帕特就是 AOP 这个等级的。好，第三个，除了产地，除了等级，还有一个什么是什么影响到红酒的品质，就是年份了，对吗？那今天我带给您是2016年，您可以听我说，也可以去百度查，2016年被称之为是继82年之后到现在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年份。所谓的好年份，潜力好，口感好，酒质好，价格当然也是昂贵。 好的，那今天这款酒呢，应该说符合了好红酒的各种条件哈。 对， 它的价格呢，是不是相当贵呀？ 因为确实这个酒到了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它这个全球的定价不允许定太低的价格，所以我们外面大概一瓶单瓶的售价至少是要在600块钱左右。 如果大家拿回去的话，一扫码的话也是惊人的600-700啊。 对对，基本上全球的定价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满足了那么多的条件嘛。 但是今天呢，大家呢不要望而却步了啊。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应该说我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可以承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1周年在我们平台出售哈，而且呢是有一个象征的庆祝的意义在里边。其实更多我明白是你们的一个广告推广的价格 啊。对的，我们希望趁1周年之际，趁我们所有的会，当然也是来回给我们所有的会员。所以这个组合呢，我们是在我们这个平台来特别为大家带到的。外面我刚刚说了一瓶的单独售价大概在600-700之间。那么今天首先呢，雷帕特干红葡萄酒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带给您是有6瓶，然后呢我再给您加赠的是我们酒庄内部的珍藏版的小领主的高定版187的葡萄酒。 是的，我知道这个款型在市面上是很少看到， 很少能买到，你除非你去做头等舱，你去很多这样的一些行政酒廊，包括去我们庄主的私人酒窖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酒。今天我给你加到6瓶。然后呢售价是399元。 是的， 但是呢因为是1周年庆，所以之前我们跟总部特别商议哈，1周年庆要有特别的力度。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原本的组合的基础上，399价格不变，然后再把整个组合给您做到一个完全的翻倍。 完全翻倍， 对，就是， 那也就是说24瓶了是吗？ 对，12瓶变成了24瓶。但是我依然给大家保证的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AOP 等级，16年好年份，而且是来自于我们庄园内部来进行灌装的原瓶原装进口。 好的，今天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来着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来自于法国的波尔多地区的，是 AOP 级别的，而且是2016年的好酒哈。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既有750毫升大瓶的，咱给大家12瓶2箱是吧？法国的这个干红葡萄酒，另外呢还有187毫升的12瓶这样的高定版的红酒哈。 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组合安排哈？因为说实话，现在到了下半年了，用红酒的机会是特别多的。你这个750毫升的，你招待朋友你有的，你187你自己喝的也有了。那很多朋友说，哎呦，我这个现在朋友要求高啊，我要原瓶原装进口的，我要 AOP 等级的，我要好年份的， 那我招待朋友那一瓶六七百，我招待个三四瓶， 嗯， 那得多少钱啊？在满足以上所有条件，这档的价格一定不会让你吃亏， 嗯， 因为我们是399/24瓶，所以你这样来算，外面买一瓶600到700，今天你买一瓶多少钱？一瓶只有16块钱左右， 嗯，十来块钱啊， 对。但是这个价格我先跟您说明白，因为我们是广告置换， 嗯， 因为是一周年庆，所以你如果说这档你不买，你到外面任何的渠道里面，像我们这个品牌的，你这个价格你是根本不可能 买到的。是的，是的，而且在这里我也强调一下，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你就放心吧。嗯，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车多，马甸桥到上清桥的出京方向车流量大。京承高速四上桥到京城收费站进城方向车多。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7到5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凉，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光照充足，风力不大，空气质量不错，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 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那么今天接下来的法治现场还有一个特别让人尴尬的新闻，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您看，一场大雪降临了哈尔滨市，路况难行吧？您瞅这雪，呵，您瞅，你家差点摔着吧。哎呀，我得慢点开，慢点开，慢点开，我的！ 哟！干嘛呢？干嘛呢？下车！ 会不会开车？ 嘿，恶人先告状，你撞了我了，你知道吗？我还没说话，你还问我会不会开车？ 知道应该下雪。 你会不会开车？ 知道下雪，你还急停？ 前面有情况，不停行吗？ 那我刹不着。 刹不着？刹不着什么呀？你就刹不着？ 我刹不住车。 你刹不住车，别出门啊！驾校毕业了吗？有本事你！ 这是天气状况。 这种人就是马路杀手，怎么给你放出来的呀？ 那你不是一样给放出来了吗？ 还什么话？ 你这会开不会开呀？ 我会不开不会开，我走你头路，你在后头，你凭什么撞我？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什么不协调？ 哎，你才不协调呢！嘿。 你这人怎么说话这样？你撞人了，你还理直气壮？我跟你说，我不跟你斗了。 你看你这脸型还留长发。 哟，你看你还穿这衣裳，就你这身材，你好意思的吗？ 就因为腿短，所以没踩刹车就急停是吧？没有晚踩刹车。 也不知道谁腿短没踩住刹车，这才撞上的，你还好意思提腿短呢？哟，你看我 白穿这么好看的靴子了。 哟，你看你穿着塑料凉鞋。 这是最新牌子，你根本就不认识。 最新是没有这种牌子的。对，你不懂时尚，岁数太大了，知道吗？ 你岁数太大呢，你个90后的老女人。 哎呦，呵，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这70的， 你70的， 你40的，等我叫人。哎，喂， 打电话我也 来一趟，来一趟，来一趟，有人欺负我，有人欺负我。 哎，别哭，别哭，别哭。 就你这哭没把他对我吓走啊？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管着吗？管着吗？管着管着吗？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哎呦，我都掉一地了！你40的，你说什么呀？你说？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哎、来了， 怎么回事？ 就是、他撞我，他还骂街。 谁呀、啊？谁呀、啊？我看 就是他。你听我好好说呢，那赔礼道歉。 哪个？哎，我看站哪儿了。 就这后这， 那你看，行，没事，先走吧，快走吧。 什么叫走吗？不一样，那不赔钱。那我没粘不 着。没事没事，回头我修就行了。 你 这下雪天嘛，下雪天。 又不行，大家都说我呢。 下雪天嘛，你行。 说我好听，我就坏话。 哎呀， 最起码赔你道歉。我道歉，我不走。 哎呀，受不了了，我得回车里，太难听了。哎呦， 你看看他。 谁来了？到底谁来了？ 又说呢？ 让我瞅瞅。哎， 你把人撞了。 你这喊什么呢？你 老公。 哎， 怎么是你啊？ 你靠边！ 你个小狐狸精！ 他 老公，你怎么来了？ 我是 这女跟你什么关系？ 我路过。 你先说说这女的跟你什么关系？ 哎，你说她跟你什么关系？ 她是我老公，我们有结婚证。 瞎说，她是我男朋友，我们是 啊 自由恋爱的。 你是男朋友？ 我这个 你是老公？ 那个 你别嘻哈了，你好好说怎么回事？到底 怎么回事？到底是 这是没法过。 听我说，听我说。 哎呦， 你外面有人。 都给我闭嘴！ 哎呀，丢死人了！ 你搞一个就算了，搞成这样，这么一个， 你怎么还有这么一个长70的？ 你侮辱我的！ 你多大岁数了？ 人生 这么老啊？ 你老， 你老， 你老， 你老老， 你老！ 哎，他骂我！ 你这边来，你 这边 滚！ 帮忙滚！ 别，你轻点，轻点！ 行，大哥， 别拉我腿啊！ 你哪头的？ 把腿都劈了！ 嗯， 打的就是你劈腿，啪！ 哎呀！ 大家看现场非常混乱吧？我们的交警也到场了，我们采访一下交警。你好， 你好。 三个人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冷静了呢？ 经过我们处理呢，现在三个人都冷静了。 哦，冷静了， 把车已经停到一边。 那现在得罚吧？ 追尾两辆车应该是走保险，然后、 那么那个两个女子她们那个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呢？ 这个您还是问当事人吧。 你好。 你好。 哎呀， 您别感慨了。 你怎么能找上这么一位呢？人家是有妇之夫啊。 我也不想啊，你看他还找了一个40的。 可是您毕竟是插足者是吧？ 谁插过你？这瞎说， 破坏人家家庭了呀。 你哪头的？ 这还有一些街坊啊，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吧，这是这个，哎，这个女的有老公的这女的呀，设计的一场追尾。哎，她通过追尾呢，把事实的真相全部放到了台面上来处理。我觉得这叫引蛇出洞。 哦，我觉得您可能想多了。 哎，这样的概率比中500万大奖都低吧？ 我觉得这仨人挺有缘的，要不一块过算了。 嗯，我看行。 我，你这是违法呀！你们俩违法的，这是。 别跟别人说。 你们俩违法、啊，你们俩。 正 你们俩。 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兔王大磊。 哎，我的腿怎么粗啊？ 大磊，那又肥是41，是42啊？ 娱乐72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怎么那么好笑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爹给挖里。你们被夜查过吗？ 你是说联防的是吗？小柱好像被联防夜查过啊。 掉头就跑。 没跑了啊，没有拿背友一盖 啊， 是不是？ 当然不是了，拿被子盖像话吗？小花说的是什么夜查？你想是什么夜查？你那回能跟小花的夜查是一样的吗？ 啊、 你那是突击的，完了你们俩人谁也不认识谁，所以拿被子捂。我们这个是就是 认识，所以直接带走，打手铐子。 当然了，我这是误导你们一下，看你们能供出什么。 我们能供出什么来？ 你看这一说互相揭发，我就知道了，原来还有这么两档子事儿，一个是跟认识的，一个是跟不认识的。那么我说的这个事儿是交警夜查酒驾，就是夜查的时候你们心态是什么样的呢？ 平和呀，安详。 安详？ 特别平静吗？面无表情，目光直视前方，嘴唇微张。那小柱呢，是惊慌失措吧？ 不办亏心事儿，不怕有夜查， 对 不对？ 他蹬一自行车也无所谓。 那你挺正常的， 我看你不正常，你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你不正常。 我跟你说，就西安有一个交警夜查的时候呢，拦了一个， 警察哭了。 没有警察哭，司机哭了。本来想掉头逃窜，还是拦停了。完了以后，他就跪地大哭，哭得非常伤心。你看一下网上视频，你听，是个男的啊。 这个我就觉得这人的心理素质啊，有点太次了。一个查酒驾还至于哭成这样？ 你听这声，这像是哭呢吗？这像困了。 哦，打哈欠呢。 你听他像不像？ 这是吃白薯把舌头烫了，完了困了。 这个男子怎么劝都不听，就是哭。而且呢，后来终于就说止住了哭声，说了两句：“你们刚才吓我了。” 太缺觉了。 我还以为我犯什么事儿了呢。 那他到底是犯事没犯事啊？ 结果人一凑。 你凑，给他凑出点事儿来。 我说警察往前一凑，让他喷一个。 那就让他吹一个。 我说让他滚一个行，让他喷一个。 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64克。 那还是犯事儿。 毫克64克。64克给我打一转了吧。 对，好好。 没百毫升，知道吗？ 好好好。一听都64毫克了，这男子一下又给吓着了。 这困劲又来了。 像他这罪过就应该是暂扣驾照6个月，完了得罚点钱吧。 罚一点钱？ 真是， 你这会儿又开始装不认识了。 他蹬车给人送钱去了。 罚我1000呢。而且这位男子呢属于饮酒驾驶，被暂扣驾照6个月。一听到这个事儿，他呀 都困成这样了，别出来了。 既然咱们仨都有车，非法停车，那咱们各自说一下吧。 我最近没有过，我们会有局停车。 我最近刚有过啊。 太不像话了， 天条是怎么着的？ 社会这都是你搞乱的。 哎呦喂，您这个词汇量啊，没有您这脾气多。 最那个什么的就是什么呢？ 对，什么呢？ 就是在小学校门口啊， 对， 医院门口啊， 哎， 什么饭馆门口啊。 对， 知道那些非法停车有多少吗？ 有多少？ 数不过来。 那就是不少。 这些地方最容易非法停车了，每次走那儿我都头疼。 其实我跟你说啊，不管哪些地方，什么办公楼底下，这繁华商业区，都是 越来越难停。那小柱你想想吧，心路历程。 你是停到哪儿了？ 停剧场门口了。 贴了条了？ 贴了，贴机器盖子上了。 一般都贴侧面，你怎么贴头嘞？ 他就得贴机器盖子上。 为什么呀？ 就那儿贴着方便，能贴着瓷实。 哎呦，你 那胶那么不好呢？ 啊， 只有前面才能贴上。 对，这个你们管它叫机器盖子，我那个呢叫挡泥板也行。上面写着是那个什么办证，然后收药。 那你这破车一定是有日子没动了。我觉得办证收药的一般都往这儿贴。 可能拿你车试胶来的。 什么叫试胶啊？ 看年不年。 市郊那是说是这个租的贩卖都有好关系呢，才叫市郊呢。 最近有一个违法停车的事儿，是咱们院里胡同的，这个我不太认识他的。 这是俩地方，你 是 吧？ 是咱们胡同里我不太认识他的这么一位啊。说呢开了一个高级车，这个车怎么高级呢？ 车怎么高级？厂牌没顶子，高级 大皮沙发。 哎呦，哎，老官你打听打听，这真的，我都要知道这是什么车，里边拉一大皮沙发， 就是坐着跟皮沙发似的， 真皮座椅。哎， 好多车都有，甭问了，甭问了，不算什么高档车。 皮圈， 方向盘上有没有那皮套啊？套上方向盘的， 你手就不冷了，也不滑了，也不粘了， 都送皮套上了。 方向盘上有没有皮套？ 有。 这都是小菜，对吧？ 对 于一个好车来讲，这些只是最低最低的配置。 得了吧，这都不现在都体现出是好车。 好，还是说一样真正好车有的东西吧。 就是它前排是皮的，它后排高档，后排是中式的椅子。这怎么样？红木的。 这是小柱的想象，这真的好车什么呢？而哪儿都有功能。 小花，你真的，你不睡车你糟践了。 对， 比如说好车的那个座椅，你要调了椅背吧， 你 一摁，腿 这叫 往前拉， 电动座椅， 你一摁它，你说你靠前点舒服点， 对， 打那腰那出了俩锤撵您那腰， 拿包裹垫吧，就是 你一冷从底下发那个电阻丝是吧，放热， 发电阻丝， 哎呦，给你热的哈。你都坐， 等会儿我坐电动车上了。 这不好的车，你想往前点，咔啦过了哇！ 你都走机器盖子头子去了， 一出了还过了，咔啦过去了，还得往回 下。下巴磕方向盘上了，要不然就是那椅子磕后边那人腿上了。 反正就是现在这好车自动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车呢，你不带钥匙也能够启动。 不带钥匙也能启动？ 嗯， 不带钥匙吗？是应该钥匙这个也带身就不 没钥匙 不 行。 好，那你说对了。 是你了解是我了解， 就是这个钥匙不往里插，但是呢这车也能启动。 嗯， 然后咱们胡同的那位呢，那天啊他呀没带车钥匙，但是上车以后呢一摁这车不就能发动吗？ 那叫启动按钮。 嗯， 对呀、啊、 然后呢开路上走着走着就说有个什么事儿，就把车停在路边了，停在路边以后再想启动这个车就发现启动不了了。 车坏了，你看看好车有这些毛病吧，说坏就坏， 不是，是没有车钥匙。 这好车就是这样，它有一个这个什么识别系统，它这启动呢，它感觉到钥匙就在它附近，这车就能启动。开走了，你要再停下，它感觉钥匙没在它这， 就感应范围内， 那就算了吧，拉倒吧。 哎呦， 谁摁我也不动了。 那拿它当偷车的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这个钥匙如果在车辆感应范围内的话，怎么都能启动，一旦出了这个范围就怎么都不能启动了。 对，怎么启也不动了。 这个好车的这个性能你说啊， 哎呦， 这个真是 威逼利诱，说我给你加点油行不行？不动。我换一女司机开你行不行？不动。然后把车上的那些破烂都拿走，让你减轻点负担行不行？不动。说什么也不动了，紧粒对付也不成。 这他是等着吧，等人送钥匙来。 你要知道，你想说这段时间闲着无聊玩玩座椅啊， 不成。 听我的， 听听收音机。 这个车一不行是什么都没有意思了。 哼，人生还是需要有意思。 这个时候警察叔叔如期而至，就问他你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停在这儿啊？他就说了，我没车钥匙。你看你不买这么好的车，他不就出不了这事儿吗？ 对，我怎么听这句话不像警察说的呀？ 啊，是我揣测的。 你当不了警察。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哎呀，什么声音啊？不是这声，不是这声，刚才你们听到有一个笨的吗？ 那是不是谁找王大磊来了？ 瞅我怎么就喊笨， 就特别闷的那么一声笨， 那是笨。 哦，是不是外面有交通事故呀？ 你这耳朵太尖了， 咱们真的得这个临危不乱啊。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搁这不合适吧， 我还是看看去吧。 你看看去吧，其实这好热闹，你说这人还给自己找这个说辞叫临危不乱。怎么听说有点打岔呢？什么声啊？ 踏踏， 打拍板的踏踏。小猪羊你也看看去吧。 哎，回来了，别去别去别去。 怎么了？ 什么事儿啊？ 嗨，小事儿一桩，轿车跟一公交车撞上了。 轿车怎么会跟公交车撞上了？ 这叫追尾，很正常吗？ 是那个驾驶员跟老婆就吵起来了。 哟，开车可别分心，跟媳妇吵架的时候还开车，奥数系开车能不出交通事故吗？ 出完了以后吵的。 哦， 出完以后就更得不能吵了，人家这撞上车了，这心情整不好呢，你得安慰，没事儿，撞了一个再买一个。 呵，但不是因为车的事儿吵的， 不是因为车的事 啊，是因为一个人过去，他们就那个，他漂亮我漂亮，他漂亮我漂亮。 念什么咒语呢？ 不是他哪好看啊？ 好看。哦，你说这公交车哪儿好看？哎，我不知道公交车哪儿好，它上面是有画报啊。 你不爱我了？ 撞车就不爱他，这不爱着呀？ 你跟他过去？ 跟大公交过去？ 我说王大凯，你怎么有一句说一句？ 我听这别的，他没头没尾。 你先听小花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大姐怎么回事？ 就是司机呢，看到路边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就一直盯着她，没有直视前方。观察前方道路，于是跟公交车相撞。 你这会儿说的那么冷静 啊？那司机是不是看你来着？ 他在屋里呢。 我是觉得我比那个好看。 那长得还不如你呢。那我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小花。 然后他老婆就跟他老公吵起来了，因为他老婆呢很敏感。 其实啊，他老婆也没眼力见，我劝你，那还不如小花呢，就不用吵。 你少说这酸溜溜的话。 这怎么哪一点你听说酸溜溜来了？ 民警也到达现场，原因咱先放在一边，你起码是因为自己分神导致的事故。 对对对， 所以你要负全责。那个小轿车的修费大概是 修费 修理费 啊、 大概是10000元。 一万 公交车倒还是2000，还行，也由他来承担。他就算是想找那女的，那女的也都跑了。 问题是，这跟那漂亮姑娘没关系。他开车走神看人家，他没让他看呀。 谁叫我们长得好看呢？ 还是你。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都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娱乐七十二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哎，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洲，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心之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